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。咱们今天继续聊聊隋唐的故事。上集说到李渊为了自保，向皇上说我想回太原养病。皇上同意了，心里很高兴，感觉就像虎口脱险一样。李渊急忙叫家人收拾收拾，准备启程。但是有一样，李渊家里的门客众多，不能都带着走。没办法，李渊就把大家叫到一起，看着自己的这些门客，心里十分的不舍。诸位，我李渊本来指望啊，在长安好好的做官，将来啊能扶持你们，也有个好前程。实不相，现在街坊里流传着一个民谣，说什么桃李子有天下，杨士密李世兴。我现在在长安啊是混不下去了，再不走脑袋就没了，你们就不要跟着我受苦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省得我连累你们。李渊啊平时对人特别的好，众人一听个个是放声痛哭。李渊一看他们哭，自己也跟着哭，一边擦着眼泪。诸位，不必啼哭，难道我今日不做官就要把你们都赶出去不成吗？我有话在此，在长安有地有田的，有店有房的，有生意的，有一官半职的，有亲戚朋友的，都不要随我去了。要是没有田地，举目无亲，都跟我到太原去，降高就低，我有我李渊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们一口。说着就吩咐下边的众人，大家分开站，去太原的站东边，留长安的站西边。我还有话，谁知道大部分人只要能抽身的都愿意跟李渊去太原。看来李渊的人格魅力还是很强大的。乱了好半天，两边大概是一边一半的礼数。唐公问西边的人，你们都留在长安吗？有几个官员上来禀谢说，小人蒙老爷抬举，在朝廷也有个一官半职，实在是走不开。又有几个人上来说，您老回太原，可是您在长安的钱财房屋还得有人打理，小人呢在长安替您打理这些钱财和房屋。又有几个说，小的打理着老爷的田地，我给您耕种着，这些个钱粮盈利每年一定按时给老爷送到府上去。李渊听完了，那就说好呗，吩咐把卷箱抬出来，不论男妇老幼，每人棉布两匹，银子一锭。李渊又问东边的，你们是想随我回去吗？众人都上前说，小的们家里边伺候老爷已经都好几辈子了，情愿跟着老爷回太原。唐公吩咐开一个花名册，给他们分了些粮食和银两，吩咐众人，你们别和我一块走，分开走，人太多恐怕朝廷又多疑。吩咐完了退入后堂休息。李渊的夫人窦氏上来说，今天啊咱们能回故里，按理说是好事，只是妾身我呀身怀六甲，分娩将及，老爷看能不能延缓半月启程。李渊叹了口气，夫人呐，现在皇上多疑， 更有奸人造谣诽谤，要杀尽天下姓李的人。你说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天下姓李之人何其多，怎么杀得完呀？我李渊在此一刻就如在虎穴龙潭呢。万幸啊，能得到这么一个机会，皇上允许我是告病还乡。我就是死，我也得回到我的故乡再死。窦夫人听后是默默无言，自行准备行李去了。李渊辞别了同僚亲故，带着窦夫人和一个16岁的千金小姐，族弟道宗与长子建成，随从了40余个彪形虎体的家丁，弓上弦是刀出鞘，簇拥着离开了长安。此时是中秋天气，李渊早早的出了门，人轻马快，一走就是离京20余里。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，忽见前面陡起一冈，簇着黑丛丛许多树木，非常阴森险恶。哪儿啊？这个地方叫直树冈。唐公夫妇坐着轿，走得慢，30-40个家丁骑着马，前后左右是不敢轻离，只有道宗和建成赶着几个前站家丁先行有1-2里路。这两个人先行走进了一个落山涧，赶入林子里来，打着马正走着，这边宇文述早就吩咐人装扮成强盗的样子，昨天半夜就在这儿等着了。这下一看，远远的来了一群人，一看就知道肯定是李渊的家眷，心说我可等着你们了，今天就送你们全家归西。众人乱哄哄一声喊冲出来，人强马壮，持着长枪大刀，嘴里乱喊不用买路钱，我们不要钱，把脑袋都给我留下。建成一看吓了一跳，赶紧拨马就跑。道宗虽然吃惊，还胆子比较大点，骂道：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不知道我们是陇西李府的人吗？说罢拔出腰刀就砍了。旁边的家丁也拿着短刀往前冲，这边建成驾马往回狂跑，看见李渊的轿子大喊：不好了不好了，前面有强盗，把叔爷围在了林子里边。李渊皱了皱眉，心想皇城之地怎么还出了强盗了，跳下轿子来吩咐分一半家丁去接应，另一半护住家眷车辆，退到后边有人烟的地方驻扎。李渊自己除去中靖官，换了扎金，脱去行衣，左插弓右带剑，手中提一只方天画戟，骑了白龙马，领20余家丁也赶进了林子。早望见40-50强盗都手持着器械围住了道宗，道宗与家丁们都拿的是短刀，眼看是抵挡不住了。李渊纵一纵马赶上前来，大喊一声：何处强人，不知死活，敢来挡劫我关元国王。说着话带领家丁直冲了进来，与道宗合在一处。这些强人看有后兵接应，刚开始挺害怕，可是后来一看不过才20几人，胆儿又大了，拈枪弄棒的团团围上来，把李渊可就围在了核心。 按理说李渊是难逃一死，但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恰好这个时候他的救星到了，谁呀？秦琼，秦叔敖。那位说了，秦琼不是小说里的人物吗？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吗？有。秦琼啊，出身贫寒，他的祖先是谁呀？没有正经的历史记载，但是民间有一些野史记载说他的父亲是北齐领军大将秦旭之子秦仪。野史说秦琼的母亲是宁氏，生他的时候秦旭说，如今齐国南避陈朝，西连周境，兵争不断，这孩子长大后啊，让他重建太平，所以秦琼的乳名叫做太平郎。秦琼长到三岁的时候，齐王派他的父亲秦仪秦子厚领兵把守齐州，留秦旭护驾在晋阳。可没想到齐王正残民叛，州主出兵伐齐，齐兵大败。齐王一看打不过呀，自己带头就保到了齐州，留下秦旭和高延宗把守晋阳。最后周王攻下了晋阳，活捉了严宗，秦琼的爷爷秦旭也是力战而死。齐主一路跑到了齐州，还是害怕，心想齐州也不安全，我还接茬跑，就让高丞相和秦仪镇守，自己又跑到了分州。没几天周兵打到了齐州，高丞相想要开城门投降，秦仪是武将，为人正直，皇上怕我秦仪兵力单弱，所以请丞相你我同守齐州，如今周兵打了过来，我们正好以逸待劳，你说怎么样？要开城投降那可不成。高丞相说，将军讨不见机，你太傻太天真了，周兵之来势如破竹，多少奸臣都抵挡不住，我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呢？你没看见皇上都跑了，我受国厚恩，身为丞相我都要投降了，你又何必死撑到底呢？那可不行，我秦家誓死护城，吩咐部下把守城门，自己跟宁夫人说，皇上让高丞相帮我守城，想不到高丞相只是贪生怕死不肯帮我，看来我们肯定要失败，我肯定会死守城池，但是你不能死，你要想办法逃出去，保住我们秦氏的血脉。夫妻两人话没说完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，哒哒哒，大事不好，您快出去看看吧，高丞相已经开棺放进周兵进城了。秦仪急忙提着浑铁枪冲出来，只见周兵像河水一样涌到城池之内，秦仪身边只剩下数百的兵丁啊，怎么能够敌敌呀？直杀的是血透征袍，部下全部都死了。秦领军大叫一声，皇上啊，臣尽力了。手拿短刀又杀了十几个敌人之后是自刎而亡。这个时候宁夫人收拾好了一些家资逃出官衙，乱兵已经填满了街巷，身边的使女啊家奴啊也都跑散了。宁夫人带着小秦琼心想，我往哪儿跑啊？正在这个时候，宁夫人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家家都关着门，只听见其中一家有个小孩的哭声，知道有人在内，宁夫人咬着牙上前叫门，门开了，里边出来一个妇人，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。宁夫人说，我是秦仪的家人，现在城池破了，周兵进城要杀我和我的儿子，请看在咱们同是母亲的份上救我一命吧，将来我秦家必有厚报。那个妇人是个寡妇，姓程，身边带的孩子叫一郎，家里就娘俩别无他人，一看这个情况，那好吧，就先把你收下，所以他就住在这儿。宁夫人是千恩万谢呀， 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。过了一阵子，城里的乱劲儿也平息下来，宁夫人拿出了一些随身的珠宝，在程家附近一条小巷中买下了一所宅子，两家从此就当亲人一样处着。这个时候齐国已经亡了，死的人太多，也没来注意他们娘俩，宁夫人和小秦琼就混在齐民之中，过着平静的日子。小秦琼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和程一郎两个人搭伴长到了12、13岁。两个小子呀，是一天到晚的打架惹祸，搞得街坊四邻是不得安宁。再后来有一年闹饥荒，程一郎母子回到老家居住，宁夫人和叔宝住去了历城，两家分开了。这秦琼长大了，生的是身长一丈，腰大十围，和睦海口，燕寒虎头，一天到晚啊不爱读书学习，就是啊好舞枪弄棒，一天到晚的好打抱不平，打起架来连命都不要。宁夫人成天的哭，就劝他呀，老秦家三代单传，就剩你一根独苗了，你爱舞枪弄棒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将相之种，所以我不拦着你，但是可有一样，你切不可做那些个不要性命的事情，你要留住了性命，好好奉养你母亲，我将来还要接续咱们秦家的血脉。所以不管秦琼怎么在街市里闹，只要一听母亲叫他，立马回家，什么也不管。人们一看秦琼很仗义，又听母亲的话，都说这孩子将来了不起，一定是个人物。后来有媒人上门给秦琼说了个媳妇，叫张氏。张氏陪嫁的时候带过来很多的钱财，秦琼就拿这些个钱财接济朋友，济弱扶贫。秦琼结交的朋友里有一个齐州的捕头，叫樊虎，字晋威；一个是州中的秀才房延藻；一个是王伯党，还有一个贾润普。这几个人啊，常拉帮结伙聚在一起，不是打群架就是吹大牛，时间一长了，江北一带都知道有这么一号叫秦琼，武艺不凡，而且会做人，很仗义。有这么一天，樊虎来找秦琼，秦哥，近来齐鲁地面闹饥荒，贼盗遍地，昨天啊，本州刺史大人叫我找有本事的人物，专门做抓贼的事儿。小弟想起秦大哥你了，武艺盖世，英雄无比，小弟啊想请哥哥做个都头，我做个副职，您看怎么样？秦琼说，那好啊，反正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转过天来两个人一块儿去见刺史。这刺史姓刘，名方生，一看秦琼啊，大喊了一声，好一条汉子呀，暗暗的点头。秦琼啊，这职位本来也排不上你，如今樊虎情愿让你，想必你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我就把你们两个人都提升为都头，你要用心出力，明白吗？两个人谢了大人出来，樊虎就跟秦琼说，哥，齐州地面的盗贼都是响马，咱们要抓他们必须要有两匹好马不可。秦琼说，那咱们两个人明天啊到贾润普家里边去看看，贾润普也是他们这一帮子兄弟里边的，以卖马为生。第二天秦琼拿了些银子和樊虎到了城西，正好贾润普在家。见面之后，樊虎就说，叔宝啊新做了捕盗的都头，特来啊挑两匹好马。贾润普笑，恭喜秦哥啊，这可是生财的好门路，这里边捉生替死，无道搬赃，就怕秦哥不肯做，只要肯干，那还不财源滚滚。秦琼摆了摆手，那些个亏心事儿，姓秦的不做。不知兄家可有好马？正好昨天到了几匹马，两位兄长随我来。 三人携手到了马房，只见青松、子流、赤兔、乌锥、黄彪撕的跳的浮的滚的，哪一批都是皮坡耳峻，风入青堤，生死堪托，万里横行。樊虎都看花了眼了，挑了半天，挑了一匹高大肥壮的早溜马。这匹马好，我就要这匹了。秦琼挑了一匹黄骠马，走，咱们外头试试，看看二位兄长的眼力到底怎么样。牵出马槽之后，樊虎跳上早溜马，叔宝翻身上了黄骠马，说了一声驾，这两匹马呀，两道青烟嗖就出去了。樊虎的早溜马去势非常猛，如云似电，秦琼的黄骠马看似漫不经意，竟然和早溜马速度是不相上下。等到跑一圈回来的时候，早溜马就慢下来了，脚下开台生尘，黄骠马是越来越快，而且脚下无尘，一点土沫都没带起来。贾润甫一看，看来还是秦大哥的眼力好，这黄骠马的确是胜早溜马一筹。秦琼就买下了黄骠马。秦琼不曾想，日后还真是多亏了这匹黄骠马的脚力。有一天，府里突然发下来一干抓捕归案的强盗，按律判了个充军，要发往平阳府泽州潞州。刘刺史恐怕路上生变，命樊虎和秦琼分头押送，樊虎往泽州，秦琼去潞州，都是山西的地界，同路进发。叔宝辞别了母亲和妻子，和樊虎先去长安兵部挂地号，然后再去山西。秦琼、秦叔宝与樊建威自长安挂号出来，正从植树冈边这经过，就听得林中啊喊杀连天，跳上高岗一望，哎，这有强盗打劫，这才引出来一段秦琼、秦叔宝是搭救李渊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先跟您聊到这里了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，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、多理解、多尊重，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。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、赝品走私、机关算尽、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、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演播满超。 京津冀之声 FM 100.6广播书场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欢迎收听。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努力，维护生态文明，建设绿色城乡环境，天更蓝，地更绿，水更净。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。香山脚下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在进行一次重新的布展。1927年4月28日，那一天，李大钊还不到38岁。然而，李大钊的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但在白色恐怖下，李大钊的遗体却无法安葬，只能暂错在